敢回头看，白日里是车水马龙，此时脚下是忘川。 我独自走过半山腰，山间野狗来作伴，丛林居然被过流，秋风吹过鬼门关。 一生三年五载，拼租车是顿饭，六界八荒四海，路人与我来交伴。 人间荒唐古怪，竹林外有书斋，你与此地畅快，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 说装模作样在瞎掰，还是他根本就心怀不开。 恨不知悔改， 迷雾中混淆黑白， 我情怀的是快， 旁人不敢来拆穿。 此时爱云转， 是自己顶风作案， 曲终有人散， 一处还有谁在围观。 凡尘修炼二十载，听闻谁能抵石川，帝王豪杰风云变幻，敌不过桑田沧海。 不关心谁的江山，只见你两下无猜，兴风作浪不稀罕，只剩苦守峨眉山。 一生三年五载，品出茶是淡饭，六界八荒四海，无人与我来交伴。 人间荒唐古怪，竹林外有书斋，你此地畅快，偏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 是我装模作样在瞎猜，还是他本本就心怀不开？ 恨不知悔改， 迷雾中混淆黑白， 在情怀里是快， 旁人不敢来拆穿。 此时爱云转， 是自己顶风作案， 曲终有人散， 这一处还有谁在围观？ 悄悄被拉到道，随便瞧瞧我自作热闹，客串也别太潦草，值得生蚝要蘸个酱料。悄悄你唠唠叨叨，随便瞧瞧你凑的热闹，听吧你走过去后，紧抓你书包，别四处招摇。 有人迷途知返，